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00年，演播张鹏。 我替换了我的，每一年都要出现，并不总是出现在最前排，因为经常都是战争，像我们这样的人喜欢撤到后方。但是当年去打中国人的时候，我们这个营在不来梅港列队受阅，我则站在中间方阵的最前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志愿的。是的，老兵只有我一个人报了名，尽管不久前我刚和莱西，我的特雷泽订了婚。我们列队待命上船，背朝着北德船运公司的远洋大楼，面对着太阳。在我们前面的一座高台上，皇帝慷慨激昂的讲话，声音越过我们的头顶。新式的宽檐水手帽有助于遮阳防晒，又被叫做西南帽，我们一个个看上去可漂亮了。皇帝戴的是一顶特制的蓝色头盔，上面有一只闪烁发亮的雄鹰。他讲到重大的任务和凶残的敌人，他的演说吸引了所有的人。他说，你们到了那里要记住，不要宽恕，不要抓俘虏。接着他又讲到埃塞尔国王和他的匈奴大军，他赞扬匈奴人，尽管据说他们当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此社民党人后来印刷了那些狂妄放肆的匈奴人信函，对皇帝关于匈奴人的演讲竭尽诽谤重伤之能事。最后他向我们发出进军中国的命令，为文化彻底打开一条道路。我们三呼万岁。对我这个来自下巴伐利亚的人来说，漫长的海上旅行真是糟透了。当我们终于到达天津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早就到了，不列颠人、美国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真正的日本人和其他几个小国的小部队。这里讲的不列颠人其实就是印度人，最初我们的人数很少，但是幸亏我们有克鲁伯生产的5厘米新式速射火炮，美国人则使用他们的马克西姆机关枪，这是一种真正的魔鬼武器。就这样很快就攻克了北京。当我们这个连开进城里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真是太遗憾了。然而还有几个全师不肯罢休，这是他们的叫法。 因为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又名大刀会，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用拳头格斗的人。英国人最早开始谈论拳师起义，后来所有的人都谈论拳师起义。拳师们仇恨外国人，因为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卖给中国人，不列颠人尤其喜欢卖给他们鸦片。接着发生的事情就像皇帝下达的命令那样，不要宽恕，不要抓俘虏。 如果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文化遗产，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后人，那么他是幸运的，因为这种丰富的遗产是滋养我们灵魂的甘露，也是延续我们生命的母体。为此，他的最后一口呼吸将变得悠然而平静。 按照规定，把拳师们驱赶到前门广场，就在那堵将紫禁城与北京的普通城区隔开的高墙脚下。他们的辫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然后是集体枪决或者单个砍头。关于这些恐怖可怕的事情，我在信里没有向我的未婚妻提过一个字。我写的只是百年皮蛋和中国式的馒头。不列颠人和我们德国人最喜欢用枪来快速解决，日本人则更愿意采用他们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斩首。拳师们宁愿被枪毙，因为他们害怕死后不得不用胳膊夹着脑袋在地狱里到处乱跑。除此之外，他们毫不畏惧。我看见过一个人，他在被枪毙之前还贪婪地吃着一块用糖浆浸泡过的米糕。前门广场狂风呼啸，这股来自沙漠的风经常卷起一团团黄色的尘雾，一切都变成了黄色的，我们也是如此。这些我都写信告诉了我的未婚妻，并且还在信里给她装了一点沙土。义和团的人都是和我们一样年轻的小伙子，日本的刽子手们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们脖梗上的辫子割掉，因此广场上经常会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来的满是尘土的中国人的辫子。我拿了一根辫子寄回家作为纪念品，回到家乡以后，我在狂欢节时把它绑在头上为大伙开心取乐。直到有一天，我的未婚妻把这件带回来的小礼物烧掉。这种东西会给家里带来鬼魂，莱西在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两天这么说。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由演播艺术家联袂演播。 1901年，演播 刘军， 谁要是寻找，就准会找到。我总是在旧货破烂里面东翻西找。在沙米索广场有一个商人，挂着一块黑白相间的招牌，他声称卖的是古董。在他的破烂废物里，的确也深深地隐藏着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几件稀奇古怪的东西吸引了我的好奇心，在50年代末，我在这里发现了3张用一根细绳子捆在一起的明信片，上面的主题分别是清真寺、墓碑、教堂、哭墙，已经失去了光泽。邮戳是1945年1月在耶路撒冷盖上的，要寄给住在柏林的一位贝恩博士。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邮局没有能够成功地在柏林的废墟中找到这个收信人，这一点由上面的一枚印章予以证明。幸运的是，设在克劳伊茨贝格区的小库尔特米伦豪普特的收藏中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文字贯穿3张明信片，中间用线条勾画了许多小人和彗星，字迹很难辨认，全文如下： 时代是多么令人震惊啊！今天，在3月的第一天，当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世纪迈着僵硬的腿跨出引人瞩目的第一步的时候，你，我的野蛮人，我的老虎，正在远方的热带丛林里贪婪地盯着肉食。我的父亲许勒用他那只鄂伦史皮格尔的手拉着我，为了带着我和我那颗脆弱的心登上巴尔门至艾尔伯费德的悬空缆车，开始他的首次运行。越过黑黢黢的乌珀河，它是一条钢铁铸成的巨龙，千万只龙爪在河上盘绕翻腾。信奉圣经的虔诚的印染工，为了可怜的工资，用他们染色的污水染黑了这条河。悬空缆车不时地伴随着隆隆巨声从空中飞过，巨龙的一只只沉重的环形脚爪发出阵阵呼号。啊，我的吉塞海尔，在他的甜蜜的嘴上，我曾经体验过多少永恒的幸福。你能否和我，你的苏拉米特，也许我该是王子尤素福，一起飘过冥河斯蒂克斯。它是另外一条乌珀河，直到我们在衰落的时候变得年轻，融为一体，烧成灰烬。不，我已经在圣地得到了解救，并且把我的一生完全许诺给了救世主，而你则永远地失去了，背叛了我，冷面无情的叛徒，野蛮人，这就是你。悲哀的哭嚎，你是否看见了游在黑黢黢的乌珀河上的那只黑天鹅？你是否听见了我在蓝色的钢琴上弹奏的那首如泣如诉的曲子？我们现在必须下车，父亲许勒对他的埃尔泽说。在人间，我在父亲的眼里通常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关注他们的杰作，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 现在虽然众所周知，在乌珀塔尔悬空缆车第一期长约 4.5 公里的路段隆重交付公共交通使用的那一天，埃尔泽·许勒已经不是一个孩子，而且年满30，同贝尔特·霍德拉斯科结了婚，并且是有一个2岁儿子的母亲。但是年龄在任何时候总是服从于他的愿望，因此来自耶路撒冷的那三个生命的征象寄给贝恩博士贴足邮票，在他去世前不久发出，肯定对一切都要更加清楚。我没有怎么讨价还价，就为这几张又用细绳子捆起来的明信片支付了一笔昂贵的价格。小库尔特·米伦豪普特朝我眨了眨眼睛，他的旧货总是格外特别。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02年，演播白杨。 这件事在吕贝克也会成为一个小小的事件。我这个中学生为了去磨坊门或者沿着特拉维河岸边散步，特意买了我一生中的第一顶草帽，不是那种柔软的毡帽，也不是圆顶硬礼帽，而是一种平顶的黄得像蒲公英一样闪亮的草帽。它刚刚流行起来，文雅的名称是直接用法语 Cognitier， 通俗的叫法就是德语的圆锯帽。女士们戴的是有装饰花边的草帽，仍然还要束腰，长时间的把自己箍在用金骨塔支撑的紧身胸衣里。只有少数女士大胆地穿着透气的新式宽松连衣裙出现在卡特琳娜文理中学前面，惹得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放肆地嘲笑她们。当时有许多新的东西，例如帝国邮局发行了全德统一的邮票，上面印着身穿金属护胸的日耳曼女神的侧面像。因为到处都在宣扬各种各样的进步，许多戴草帽的人也显得对未来充满好奇。我的草帽也经历了一些事儿。当我惊奇地观看第一艘齐柏林飞艇时，把它推到了脑后。在尼德雷格尔咖啡馆，我把它和刚刚印刷出来的强烈地刺激了市民思想的《布登伯洛克一家》这本书放在了一起。然后我作为大学生带着他穿过刚刚开放的哈根贝克动物园，观看那些露天饲养场里的猴子和骆驼。那些骆驼和猴子也傲慢地贪婪地看着戴着草帽的我。在击剑场上拿错帽子，在阿尔斯特咖啡厅压根儿就忘了它。有几顶草帽多次领教考试时大汗淋漓的痛苦，一次又一次，最后终于到了该买一顶新草帽的时候，只有在女士们面前我才热情洋溢的或者只是漫不经心的脱下草帽。很快我就把它携带在脑袋的一侧，就像菲斯凯登在无声电影里那样，只不过没有任何东西使我情绪悲伤，任何一点理由让我开怀欢笑，以至于我在哥廷根的时候就像哈罗德·埃劳德。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在电影里戴着草帽活蹦乱跳地挂在钟楼的时针指针上，样子滑稽可笑。在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之后，我戴着眼镜离开了那里的大学。 生活中每一种伟大的著述，每一件艺术的作品，每一个诚挚的生命，都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召唤，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只是我们过于急切地 熄灭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此刻，让我们请出偶像，重新点亮心灯吧。 回到汉堡以后，我是许多戴草帽的你推我挤的观看易北河隧道通车典礼的男人中的一个。我们戴着圆锯帽从商业区涌到仓库区，从法院涌到了律师事务所。当世界上最大的轮船北大西洋快速汽船皇帝号驶离港口，开始处女航的时候，我们挥帽示意。经常都有挥帽示意的机会。当我手挽一位后来嫁给了一位兽医的牧师的女儿，在易北河岸边的布朗克内泽散步的时候，我不记得那是在春天还是在秋天，突然刮了一阵风，卷走了我的这件轻盈的头饰，它翻了几个滚儿，像翻船似的滑行。我徒劳无益地跟在后面追赶，我看着它顺流而下，无论伊丽莎白怎么安慰，我仍然感到非常难过。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是我的爱情的归宿。先是初级候补公务员，然后又是中级候补公务员。我有条件给自己买了几顶质量更好的草帽，在这些草帽的皮革防汗衬圈上面压印着制帽公司的名称。这些草帽一直很流行，直到成千上万头戴草帽的男人在大大小小的城市，我当时是在施莫林的高级法院，分别聚集在一名宪兵的周围。他在夏末的一天，站在马路当中，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向我们照章宣读： 进入战争状态。 许多人把他们的圆锯帽扔向空中，体验了从那种沉闷无聊的平民生活中得到解脱的经历。自愿的，不少人是永远的把黄得像蒲公英一样闪亮的草帽换成了军灰色的头盔，又被称作尖顶头盔。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事迹》，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03年，演播张鹏。 圣灵降临节那天刚过4:30就开始决赛，我们莱比锡队乘的是夜间列车，11个上场队员，3个替补队员，主教练，俱乐部董事会的2位先生。卧铺是不可能的，当然所有的人也包括我坐的都是3等车厢，我们好不容易才凑足了这次旅行的盘缠。我们小伙子们毫无怨言地躺在硬邦邦的长椅上，直到快到鱼饵岑的时候，我才听见响起真正的由鼾声汇成的协奏曲。当我们在阿尔托纳跑步上场的时候，虽然已经相当疲惫，但是仍然情绪高涨。和在别的地方一样，这里迎接我们的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练场，中间甚至还有一条撒上砾石的小路。任何抗议都是无济于事的。阿尔托纳 FC93 俱乐部的裁判员贝尔先生已经用一根粗绳子把沙土的但又平整的无可指摘的比赛场地围了起来，并且亲自用锯木屑标出了禁区和中线。我们的对手，那些布拉格的小伙子，他们能够前来比赛，这完全要归功于卡尔斯鲁厄足球协会董事会的那些办事马虎的先生。他们中了一个小计谋，相信了一份迷惑人的电报，没有率队赴萨克森参加预赛，因此德国足球联合会随即决定派布拉格德意志足球俱乐部参加决赛。顺便提一下，尽管这是首次德国足球决赛，而且天气也很好，贝尔先生可以从大约2000名观众那里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门票钱，这些钱还都扔进了一只白铁罐。但是这笔不足500马克的收入仍然不够弥补全部支出。比赛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故障，开哨之前竟然没有球，布拉格队提出抗议了，然而观众们大多数哄笑，少数人骂娘。当皮球终于放在中线的时候，观众们同样也高声欢呼。我们的对手开球，他们顺风背朝太阳，很快就到了我们门前，从左侧边线踢来一个球。哦，莱特！我们的大多数哄笑，少数人骂娘。当皮球终于放在中线的时候，观众们同样也高声欢呼。我们的对手开球，他们顺风背朝太阳，很快就到了我们门前，从左侧边线踢来一个球。哦，莱特！我们的高个子守门员勉强抱住，避免了我们莱比锡队这么早就比分落后。现在我们加强了防守，右侧的几次传球都很有威胁。接着布拉格队成功在我们禁区前的争球中攻进了一球。在对布拉格队展开了一系列的猛攻之后，我们终于在中场休息之前把比分扳平。他们的皮克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守门员。交换场地之后，我们的进攻让对方防不胜防，弗里德里希射进了我们队的第二个球，斯坦尼在球运降临之前攻进了他的第一个球。此后在不到5分钟之内，斯坦尼和里索总共送进了3个球。 虽然布拉格队在我们的一次传球失误之后又送进了一个球，但是如上所述，大局已定，欢呼声此起彼伏，甚至连奔跑积极的中卫罗比塞克也无法阻止我们的队员，并且在防守斯坦尼时严重犯规。贝尔先生对他予以警告，在中场哨声响起之前，里索又攻进了第七个球。事先颇受赞扬的布拉格队相当令人失望，尤其是锋线的几个队员过多的回传，在禁区里不太果断。后来据说斯坦尼和里索成了这一天的英雄。这也不对，这全队十一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拼搏，尽管布鲁诺·斯坦尼舍夫斯基，我们都叫他斯坦尼，当时就已经提醒人们注意波兰出生的球员在那些年里为德国足球做出的贡献了。我在俱乐部的董事会又工作了很久，最后几年担任财务总管，经常随队外出比赛，经历过弗里茨·塞潘、他的内弟恩斯特·库佐拉以及沙尔克陀螺、沙尔克的几次重大胜利，因此我可以放心地说，从阿尔托纳冠军赛开始，德国足球走上了一条上坡路。这特别要感谢加入德国籍的波兰运动员们的比赛热情和射门的冒险精神。回到阿尔托纳，这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尽管不是一场重大比赛，但是当莱比锡足球俱乐部无可争议地成为德国冠军的时候，还有一个记者试图在制造传奇的厨房里烧热他的肉汤。下面的这个谣言至少已被证明完全是一个借口。前一天夜里，布拉格队在圣保利的制绳厂大街和娘们鬼混，因此在进攻时，尤其是在下半场表现得如此软弱无力。裁判员贝尔先生在给我的亲笔信中写道，更好的运动员获得了胜利。 美往往诞生在痛苦中，而智慧常常又是忧伤的孩子。在20世纪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里，你会在美的启迪中收获知识与智慧，你会在声音的世界里感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1904年，演播白杨、浩然、伊丁。 在我们赫尔内那嘎的圣诞节前就闹开了。 对，都是胡格施蒂内斯的矿井， 别处也有整车不给钱的。在哈尔彭矿区，要是车没装满或者里头有一丁点杂煤， 还要罚钱呢。 当然，矿务监督先生，但是这些平时和和气气的矿工闹罢工的一个理由，恐怕是因为流行整个矿区的蠕虫病。但是矿区管理处则认为无关痛痒，1/5的矿工染上了这种。 要让我说吧，就是让那些蠕虫，甚至还有矿井里拉煤的马给害的。 没这事儿，都是那些波兰佬带来的鬼毛病。 但是大家都参加了罢工，也包括那些波兰矿工。你也知道，矿务监督先生，他们平时是很容易安静下来的。 用烧酒呗。 胡扯，这里的人个个都酗酒。 罢工领导引用了89年柏林的和平纪要，也就是说8小时的标准工作制， 哪儿也没有实行，到处都延长了井下的工作时间。 在我们赫尔内那嘎的井下要干10个钟头。 要让我说吧，就是因为整车不给钱，最近加班才越来越多。 现在罢工的矿井已经超过了60个。 又开始排列黑名单了。 在魏泽尔，第57步兵团已经持枪列队待命出发。 胡说八道，伙计，现在整个矿区只有宪兵在执勤。 在我们赫尔内那嘎的还有矿务官员，像您这样的担任矿井，带着袖章，手持大棒。 他们被称作是平克顿，因为美国人平克顿第一个想出这种下流的鬼主意。 到处都是总罢工， 那个胡格史蒂内斯就要关闭他的矿井了。 在俄罗斯现在就像在搞一场革命。 在柏林，尼伯克雷西同志， 但是很快就来了军队，噼噼啪啪的开了火。 就像在西南非洲，我们的小伙子们三下五除二就收拾了所有的霍屯都人。 整个矿区现在已经有200多个矿井罢工了。 有人算过，这是85%。 到目前为止，一直进行得很平静，也很有秩序。矿务监督先生，因为即使是工会领导， 不像在俄罗斯那里的革命越来越火。 因此，同志们，在赫尔内首次对破坏罢工的人采取了行动。 史蒂内斯一直拒绝任何和解，所以不得不担心。 俄罗斯现在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了。 我们的小伙子们已经把那些赫雷罗人和霍屯都人赶进了沙漠。 里布克内西把圣彼得堡的工人和我们这个矿区的工人称作无产阶级的英雄。 但是俄罗斯人不会这么快就摆脱日本人的。 在我们赫尔内那嘎的，他们开枪了， 都是朝空中放的。 大家可都撒腿就奔， 从矿井大门一直跑过矿务大楼前的广场。 没有的事儿，矿务监督先生，没有军人，只有警察。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跑了。 我对安东说，快点跑吧。 快跑吧。 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05年，演播白杨。 家父当年就受布莱梅一家海运公司的委托，在丹吉尔、卡萨布兰卡和马拉喀什做事，那还是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之前。他是一个一天到晚操心费神的人，政治，尤其是那个在远方执政的帝国总理比洛夫，搞糟了他的财政收支。我作为他的儿子，虽然在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激烈竞争中勉强能够维持我们的商行，但是全无任何真诚热情地去从事番红花、无花果、海藻和椰子的生意。因此，我宁愿把海外事务所变成茶馆，平时也去逛逛集市作为消遣。对我来说，饭桌上和俱乐部里总是空谈危机，这更加可笑。我离着一段距离，架着滑稽可笑的单片眼镜，观看了皇帝对苏丹的突然拜访。阿布德阿尔阿基兹懂得如何以值得惊奇的热闹场面来应付这种没有事先通报的国事访问，懂得如何用美丽如画的皇家卫队和英国的间谍来保护这位尊贵的客人，懂得如何又在暗地里为自己确保法国的宠爱和庇护。尽管在靠岸时曾出现了一些让人讥笑的故障，陛下乘坐的汽艇差一点翻掉，皇帝的出场仍然是威武雄壮的。他骑在一匹借来的显然有些紧张的白马上，稳稳当当地踏上了丹吉尔的土地，甚至有人欢呼，他的那顶头盔尤其受到赞赏。他发出了一连串与太阳互通信息的闪光信号。后来在茶馆和俱乐部里流传着几张漫画素描，上面是一顶印着雄鹰图案的头盔，没有任何面容，嘴唇上面的那撇威严挺拔的髭须生动地表明了画的含义。这个画家我不是这个恶作剧的人，而是一个我在布莱梅认识的艺术家，他与沃尔普斯韦德的艺术家圈子保持联系，巧妙地将头盔和髭须展示在摩洛哥的背景前面，从而使得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与装饰绚丽的圆圆的头盔以及尖尖的盔顶极为生动地融为一体。除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电报之外， 这次示威性的登场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当皇帝陛下还在义正辞严地发表演讲的时候，法国和英国就已经在埃及和摩洛哥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我觉得这一切真可笑。6年之后，我们的豹子号炮舰在阿加迪尔海面巡夜同样显得非常可笑。当然，这种行动可以造成余音绵绵的舞台效果。然而，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皇帝那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头盔。当地的铜匠认真地仿造了这种头盔，并且投放到所有的集市。很长一段时间，无论如何也比我们这个进出口公司存在的时间更长。人们可以在丹吉尔和马拉喀什的集市上买到袖珍的或者比实物更大的普鲁士尖顶头盔作为旅游纪念品，也可以当成日常使用的痰盂儿。对我来说，这样一顶头盔直到今天仍然很有用处，它的尖顶插在一个盛满沙子的箱子里。家父不仅在生意方面具有一种对最坏的情况做好思想准备的预见，而且偶然也把他的儿子并非毫无道理地称作轻浮的年轻人。我的任何最幽默的想法也无法使得他的那些微笑肌肉兴奋起来，相反，他却能够找到更多的机会将他的那种令人担忧的诊断不仅仅是在饭桌上面表达出来。我们将受到封锁，不列颠人和法国人将同俄罗斯人结盟包围我们。有时候他还加上一句，扰得我们更加不安。皇帝虽然懂得以战争相恫吓，但是制定实际政策的则是别的人。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1906年，演播张鹏。 人们都叫我席琉斯艇长，创造我的那个人名叫亚瑟·柯南·道尔爵士。他作为流行全世界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作者而闻名。这些故事里的破案侦查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科学考证。他附带还试图通过发表他的一本名叫《危险》的小说，提醒英国这个岛国警惕面临的危险。那是在我们的第一艘适于航行的潜艇下水8年之后。在打仗的15年，这本小说还被译成德文出版，书名叫《潜艇之战：席琉斯艇长如何战胜英国》。到战争结束前夕，总共印了18版，可惜现在似乎早就被人们遗忘了。根据这本颇有预见的小册子，我作为席琉斯艇长成功地说服了诺尔国的国王，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帝国，让他相信一种大胆的但还需要证明的可能性。仅仅依靠8艘潜艇，再多我们也没有，切断英国的所有食品供给，从而完全饿死英国。我们的潜艇名叫阿尔法号、贝塔号、伽马号、特塔号、德尔塔号、伊比西农号、约塔号和卡帕号。最后提到的这一艘，可惜在这次总体来说非常成功的行动中沉入了英吉利海峡。我是约塔号的艇长，同时也指挥了整个潜艇舰队。在泰晤士河入海口，离希尔尼斯岛不远的海域，我们出战告捷。我相继释放鱼雷，击中了满载新西兰羊肉的阿德拉号的船体中部，紧接着又击沉了东方公司的摩达维亚号和库斯科号。这两条船运的都是粮食。我们整个潜艇舰队要么集体参战，要么个别行动，在海峡沿岸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又在爱尔兰连续击沉几条船之后， 物价开始上涨。首先是伦敦，然后蔓延到整个英格兰岛。原先五便士的圆面包很快就卖到了一个半先令。通过系统的封锁所有重要的进口港，我们继续把物价推高，引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饥荒。忍饥挨饿的民众采取暴力向政府抗议，攻占了大英帝国的圣地股票交易所。上层社会或者花得起钱的人都逃往了爱尔兰，那里至少还有足够的土豆。最后，高傲的英国被迫屈辱地与诺尔国缔结合约。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由一些海军专家和其他内行人员发表意见，所有的人都强调了作者柯南道尔对潜艇发出的警告。有人，一位退役的海军中将建议，现在要在英国建造粮仓，就像约瑟当年在埃及那样，并且通过关税保护本地的农产品。有人迫切要求放弃教条主义的岛国思想，开始挖掘通向法国的海底隧道。另一位海军中将建议，只有在空军和海军护航的情况下才能放行商船，同时改装一些专门对付潜艇的快速战舰。都是一些聪明的建议呀，他们的可行性已经在实际的战争过程中得到了证明。关于深水炸弹的作用，我可有过一段特殊的亲身体验。令人遗憾的是，创造我的那个人亚瑟爵士忘了报道，当年我作为年轻的少尉曾经参加了1906年8月4号在基尔的日耳曼女神造船厂举行的下水仪式。船厂吊车将我们的第一艘适于航行的潜艇送入水中，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对外严格保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艘鱼雷艇上的二副，我自愿报名参加当时仍处在发展阶段的潜艇试航。我作为艇上的一名水手，亲身经历了 U1 号潜艇首次下潜到30米深处和首次凭借自身动力驶入公海。当然我必须承认，克鲁伯公司在此之前已经根据一位西班牙工程师的方案制造了一艘长13米、水下时速 5.5 节的潜艇。这艘名为鳟鱼号的潜艇甚至引起了皇帝的兴趣，海因里希亲王亲自参加了一次潜水航行。可惜的是，帝国海军部延缓了鳟鱼号的继续发展，此外还有石油发动机的困难。但是在迟了一年之后，当 U1 号潜艇在埃肯菲尔德投入使用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即使这艘鳟鱼号以及另一艘长39米、装备了三枚鱼雷的卡姆巴拉号潜艇后来被卖给了俄罗斯，我觉得自己很不乐意的被派去了参加这次隆重的交接仪式。专程从彼得堡来的东正教牧师为这两艘潜艇从前到后撒上圣水祈神赐福。经过耗时费力的陆地运输，他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下水，可惜太迟了，没能赶上投入对日本的战斗。但是我的梦想毕竟得到了实现，尽管柯南道尔的侦查敏感在无数破案故事里得到了证明，他却未能预感到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德国小伙子梦寐以求的就是快速下潜，从游动的潜望镜里观察行驶缓慢易于瞄准的游轮，下达鱼雷预备放的命令，最后命中目标，众人欢呼，同志似的并肩携手，信号旗迎风招展，凯旋而归。我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一切，后来改行搞了文学，我不可能预料到我们数以万计的小伙子再也没有从他们的水下梦想中浮出水面。 可惜的是，由于亚瑟爵士的警告，我们多次迫使英国屈服的尝试未能成功，死亡的人如此之多，只有喜留斯艇长命中注定在每一次下潜中都幸免于难。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刘莎。